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三傍晚8点01分，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爬格的泽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为什么爬格的泽华？ 因为看视频就知道了呀。明明这个背带裤很好看，但是因为这个竖条纹在这个视频当中就是会爬格、 啊。这不提醒大家呢，要大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看这今天这个爬格的泽华哥。哎，我是樊雪。我们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我们今天超级美的嘉宾啦。 今天的嘉宾是不是得需要你来介绍 啊？ 其中一位是同班同学。 是的，事先不太知道。 这个同班同学，你之前知道他唱歌很厉害？ 知道，知道、哦，在我们班有唱过。之前我们合唱的时候，他是这个。 是你们俩合唱吗？ 指导是啊，我不配，对不起，是我们全班合唱的时候。 哦，他 对全班合唱。 唱歌指导的那种。 他就是对唱歌指导，然后带领大家的那种 leader。 我觉得他形象跟他的声音不太相符，形象是那种唱，我觉得唱爵士范儿的那种、嗯，但谁知道这个唱的是。美声歌剧太厉害了、啊、 是吗？我其实在知道他会唱歌的时候就感觉他应该是会唱歌剧的。 我们今天这样吧，我们今天就 散发着高贵的气质， 先闻其声然后后见其人，好不好？ 好啊， 直接 卖， 直接卖卖，就我们唱一句好不好？ 不先露脸的那种。 唱歌剧的这位女嘉宾，我们先听听她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直接开始。 对，唱一句就好。 My cavity is a ginger catHe's very tall and thin. 哇哦！ 你知道当时也是他一出嗓啊，就让我在想，就是为什么再来学主持人抢这个饭碗呢？ 这是几个意思？ 为什么学播音呢？ 旁边这位嘉宾呢，唱流行歌的，来来，我们也先唱一句好不好 ？OK， 开始了。 可以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 wow. 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哎，完全不是一个路子的两位。 我有点生气哎。 啊， 就是在我今天进来的时候，他们俩跟我说：“樊雪，我们一会儿一起合唱啊！”我当时还想，哎，就我这唱歌水平，然后他刚才唱成这样，还让我跟他们一起唱。 唱成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嘞？ 这是让我丢脸的吧？是。 没关系啊，希望你们今天三位女生可以组成 SHE， 在我们982出道。好好，欢迎我们今天两位嘉宾。 我一定不是 I 了，我是 X。 所以谁唱的这个歌剧？ 我。 Who are you？ 我叫曼媛，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5级播音主持本科班，是跟樊雪是同班同学。 哎、嗯，那你要不要上来先回答一下樊雪的问题？就明明有这么漂亮歌喉，为什么要来抢饭碗呢？ 不，我这个歌喉跟专业的比，真的是没有办法比，只能在可能跟其他非专业的时候班门弄斧一下。 所以你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吗？ 受过专业训练，但是被训练出来的并没有那么专业。被训练出来的我其实还没有那么专业， 谦虚了。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之一曼媛。另外一位呢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怎样？ 拥有我和拥有你的， 有 天 哪，酸的嘞！ 拥有我和拥有你的陈林夕，大家好，我是林夕。 哎， 哇哦！ 然后也是学生哈？ 对，也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是华东师范大学 啊。对，华东师范大学16级播音本科班，播音本科班的， 也是来抢饭碗的哈。 好没脸啊！人家学播音的都可以唱成这个样子。 没关系，今天不是要组合 IC 之影吗？ 我不是什么 E 里面的 I 了，我一定是 X 前任的那种，我不行。 说到前任，我们今天还真有一首歌曲跟前任有关。好了，话不多说，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节目哈。 是的， 首先先来演唱的是我们这位流行唱将，来自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林夕。大家这首作品呢，就是刚才这个一亮嗓的。其实，哎，你觉得刚才那个亮嗓亮怎么样？ 有点没开嗓，其实我个人觉得 稍微有一点点紧张，是不是？没关系， 要不要给你10秒钟开一下嗓？ 我开嗓很吓人，直接来吧。 直接来吗？ 直接来吧。 好，来。外面的世界，欢迎林夕。 这首歌算是一个老歌了。 樊雪瑶会唱，可以跟着一起唱哟。 嗯，樊雪会唱也不会说自己会唱的。 哎，大家进入情绪，进入情绪。自己先进入情绪啊，不要破功，不要破功。 在这里盼望你。 起， 真好哎！大家如果看视频的话，应该会发现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的状态发生着变化。一开始的时候，林夕应该还挺紧张的哈。 有一点。 我觉得一开始选择《外面的世界》其实是挺有勇气的一件事儿。这首歌是你必须得进入到情绪当中嘛，而且你唱功也得足够稳。 主要是这首歌太经典了。 对，而且你还得唱得足够稳，然后才能把这个歌给唱好。 你知道本来我们不是说的是什么 SHE 大家一起合唱的吗？我这话筒的按钮呢是摁开着的，然后听了没一小段我就把它给关上了，怕自己的气声都怕自己的气声影响到他。 梁静茹不是给了你勇气吗？ 梁静茹的勇气也不够了。 而到了后面呢，我发现这个曼媛也加入进来了。你看 SHE 当中的 S 和 H 都有了，这个 E 呀、真的是哎。外面的世界很经典的一首作品，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世界很无奈。那其实对于这个我们今天林夕而言的话，北京算是对于你而言比较陌生的外面的世界哈。 对，算是比较陌生。 你是来北京现在实习？ 对，实习加上交流。 来多久了？ 来了有一个星期。 才一个星期啊？ 才一个星期。 现在的感觉是一种充满着好奇，还是？ 是觉得外面的世界比较精彩，比较无奈呢？ 既熟悉又陌生。 怎么讲？ 应该说起来，北京算是离家比较近。 你家是哪儿的？ 家是河北的。 那是很近，对， 然后来这边算是比较方便。然后来这边觉得，这边的气候啊，和我在的上海有一点不同。 前几天的气候应该非常的相像吧？下雨的时候，这个湿润度简直跟我觉得跟上海简直了呀。 对，就 仅限于这几天。 哎，对，仅限于这几天哈。这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过程。你会在北京待多久？ 待到明年。 哦，那这个时间还很漫长。 对， 现在来北京是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吗？未来是想来到北京吗？ 有考虑来北京。 OK， 你是学过这个唱歌吗？ 没有专业的学过，就是自己 随便唱。他状态特别的自然 啊， 就是很懒懒的声音，特别的自然。我还以为你有学过。 没有学过。 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是怎么出来的？ 瞎唱瞎唱。 你没有学过，但是旁边这个曼媛呢就有学过。 这就是真的学过。 曼媛学，你学的是美声是吗？ 对，我高中学的是美声。 你听人家这个气势。对，我高中学的是美声。 我要拿一个腔调出来，其实故作镇定，心里虚着呢。 但是从高中才开始学啊？ 对对对，从高中才开始学，其实挺晚的。 那会儿是临时抱佛脚吗？ 其实不算是临时抱佛脚，我是从高一开始学，然后最后到艺考的时候又去，相当于学一下音乐剧。 所以你为什么学了播音呢？ 为什么最后学了播音？ 播音呢？ 我也不知道。 就是念念不忘， 奇奇怪怪的。 哎，但是对于大家而言的话，因为大家知道樊雪97年的嘛，所以曼媛应该也是差不多97。 对，我96的。 96年的。你是从小喜欢看歌剧？ 从小喜欢音乐剧。 哪一种类型的？ 比较活泼的，比如说我今天要唱的那个《猫》，还有。Cabaret， 还有那个什么音乐之声，我看的第一部音乐剧就是音乐之声，当时是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音乐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给我们放，一下子 可见多么经典呀。我小时候看的就是音乐之声呀。若干年过去还是音乐之声。 是音乐， 大家都是一个时代， 管是哪个时代， 第一部都 是哪个年纪， 哎， 大家看的都是最经典的。 我记得我们初中那会儿，这个当时看完这个剧以后，然后老师就说我们自己排一个音乐之声，然后还在全班范围内征选每个人来唱，然后你适合哪个角色。你们有过这样的过程吗？ 还真没有，当时看完就过了，然后自己私底下又回去重新看了一遍，找电影看了一遍。 哎，说的这么好，咱们先唱哪一段？ 先唱音乐之声的其中一段吧。 音乐之声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段？ 我最喜欢，其实我就有唱这一段，那个女主角和孩子们一起在房间玩耍的样子，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乐，就是好像他大概意思就是好像什么都阻挡不了我去向往幸福向往快乐的那种感觉。 好， 这个时候老派我就会想到有许巍的那首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得了，我们听歌吧。 几个意思 咱们收听率收视率在这儿呢。 几个意思大家不想听我听，不想听 好， 接下来有请曼媛给我们带来这个音乐之声其中的一个片段，对吧？ My favorite things， 来吧。 OK， 来哦。 My cup of tea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 Brown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jeans. These are the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Cream colored ponies and crisp apples, trudels, doorbells and sleigh bells and Japanese noodles. White kids that fly with the moon on their wings. These are the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Girls on white dresses with blue satin sashes. Snowflakes that stay on my nose and less sashes. Silver white winter that melt into springs. There's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When the door bites, when the bee stings, when I'm feeling sad, I simply remember my favorite things. Doorbells and sleigh bells and skinnies with noodles. White kids that fly with the moon on their wings. These are the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Girls on white dresses with blue satin sashes. Snowflakes that da da da da da da da. Silver white winters melt into spring. These are the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When the door bites, when the bee stings. 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听着这首歌曲，我想到那个，你应该穿着那个围裙， 对对对，应该穿着那个围裙开始跳，拿着扫帚开始跳。 对，穿着音乐剧，我觉得表情应该是非常重要 的。是 的， 但是大家如果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话， 啊、 在我们演播间也是可以看到。其实曼源虽然说一直在看手机的这个歌词啊，他表情特别的丰富， 尽量去还原当时的情景， 对，很棒。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看的啦，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这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看这个表情丰富又非常漂亮的曼源同学了。 可能非常 Looper 上单来说呢，声线储备非常的溜，就很厉害的意思哈、 哎、 但是说这个刚才那首歌好像换气节奏有一点点快了， 嗯，有点，首先气有点浮在上面，然后还有点紧张。 对，我们 一看这个听众就是超专业的那种， 不敢唱了都， 发现了，一下子被发现了。 这曼源给自己的点评也是非常的专业，这气有点太像浮的，那是为什么？是紧张是吗？ 对，紧张 啊， 有一点紧张。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看唱流行歌曲的时候，大家会想象进入到一种情境当中去，比如说刚才听到这个外面的世界就苦一点啊，来到外面世界怎么怎么样？你在唱这个音乐剧，特别是刚才音乐之声这段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有想什么吗？ 人家不说吗？扫帚围裙， 想的是电影里的场景哈、啊。 我们家最近有点脏。 行行，我给你多唱两遍。 欢迎直接去，带上你的扫帚围裙，不带也行。所以你是有想什么吗？刚才 其实想的更多的是电影里的场景，感觉好像会容易有那个情绪一些。 嗯， 这是我们刚才一上来先听了两首，每个人各一段哈， 不同风格也不同音乐种类的。 对，而且我觉得你知道他们俩今天第二次见面。 啊、是吗？ 是 第二次见面。 但是你看，从镜头当中感觉关系非常熟的样子， 就莫名其妙的有一种 真默契。完了，不够默契， 车祸， 感觉简直是你比 塑料， 比跟樊雪还要熟的样子。 塑料。 好，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哈、啊，可能是因为音乐呢，彼此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是这个林夕，大家哪首作品？ 嗯，说散就散。 啊，是情感故事哈。 啊， 来北京了，之前的也应该说散就散一下。 成长故事， 是不是就是因为说散就散，所以来北京换一个城市？ 想多了，想多了。说散就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它没有火了多久吧，但是它对我的

两个人唱完这首歌之后对视了一下，莫非你们俩也有一些什么故事？ 不是一首伤感的歌曲吗？ 对，唱完之后开心了起来。 真的， 可能已经过 了 伤感的 什么？对， 那个年纪， 音乐进行了音乐间的沟通。 所以你们俩在交流什么？ 我们在交流，希望我们不要说散就散，最后不要， 还会有第三次、第二次见面， 还会有第三次。 我觉得林夕 觉得有点心酸。 林夕是那种就是自己喜欢的作品，无论自己驾驭的好坏，就一定会来演唱的类型。因为说散就散，其实挺不好唱的。 这首歌非常难唱。 对，包括这个调逐渐的往上升，到第二段副歌之后往上再升的地方的话，就表现的不是特别好的。 嗯， 你受打动的点在于哪里呢？这首作品？ 当时是让我觉得这首歌就像在写我一样。 你刚刚说是友情之间的故事。 对， 嗯。 是跟自己好姐妹吗？ 好哥们儿。 哦。 什么 啊？ 你懂吧？我也想啊， 懂吧？ 这种真的就是很伤。 嗯， 你把它当做 怎么说一个好哥们儿，大家都懂了是吗？ 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把你当做好哥们儿吗？ 真的好深入啊，这个话题。 不是，这样讲到故事的嘛，我们只是在单纯的听故事而已。 大家都有那么一两个的好哥们儿过，是不是？ 哎，真的，你当时是一开始两个人就是好朋友的关系吗？确定是哥们儿关系？ 那肯定不能直说呀，不是直接说出来。 一开始你是喜欢男方的是吗？男生。 对。 但是他不知道，他不懂。 他知道，肯定知道。 但是他就一直说好朋友。 对。 哇，那这段关系维持了多久啊？ 维持了有半年。 半年， 挺长的。 这其实他知道。 对。 但两个人以好朋友相处。哇，那好心酸哦。可 要是你们怎么办？我问一下，不问当事人了哈。比如说曼媛， 如果他想以好朋友方式相处，那我就应该也以好朋友方式相处吧。 但是你会控制不住的，你喜欢他。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他万一真的需要换种方式相处，他应该主动的来对我表示一点什么，对吧？ 对， 女孩子其实希望男生更主动一点。如果男生都没有主动的话，也许可能两个感情对对方的感情不太一样。 那你会坚持多久？给他多久？也是半年。 半年撑多了吧？我不知道，我还没有遇见过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半年最多了，我坚持不了多久。 给他半天的时间，我居然还没有主动追求我， 半天就够了。 反省的。 其实如果，哎呀，泽华哥猜吧，我的性格我会怎么样？ 你应该会坚持下去吧？ 真的吗？ 我觉得。 这么看 得 起我吗？其实，在。啊，这样好多年前吧，就是我对我初恋，就是可能我们俩有暧昧了个两年的时间，对，就是我一直都喜欢他。 这个暧昧指的是朋友关系，没有挑明。 朋友关系， 嗯， 对他，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我喜欢他，他也不确定我。对，那个时候的我在高中时期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是不太行。 你当时有两年的时间。 对，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会更像就是曼媛这样的，会希望男生主动一点，或者说我自己都会主动的去问，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我们不要拉扯。对，就大好的青春不要彼此消耗，而且本来大家可以做哥们儿的。你看这首歌是比较悲惨的吧，算是比较凄惨的一首歌，那是不是最后结果不是很好？现在还是好朋友。 嗯，但是就是不至于到兄弟， 就还是有隔阂了，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就是这首歌曲《说散就散》，包括这个《前任三》打动很多人的一个原因在啊。 嗯， 每个人的一生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相类似的故事， 遗憾的故事。 对， 但遗憾呢，往往都跟青春有关系。 嗯，来吧，好好的听一下。 哎，你知道我跟嘉宾我们两个人就笑得很开，但其实我这会儿有点想哭，而且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你是 我在想哭就哭呀， 泽华哥看热闹不嫌事大。 这么好的环节，真的，虽然我们一会儿要休息十秒钟，这十秒钟也可以哭啊。声音推大一点。 因为成长我们并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错散， 眼睛的声音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休息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暂，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哈。刚才樊雪说想要哭也并没有哭出来呀。是什么让你压制了你自己的情感？ 是越到年纪大了之后吧，就决定拿汗水蒸发泪水。对， 今天直播间明明没有那么热，我以为只是因为只唱到说散就散两个字没唱出来，所以就憋回去了。好，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8.2收听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今天直播间当中除了我，三位女士都非常的漂亮。 除了你， 除了你的三位， 就除了我，其他就三位女士了。这句话哪里有问题吗？ 有歧义。 而且本人是帅气的嘛，跟漂亮也没有关系。来来，收看方式跟大家说一下。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我手上的这个小板板，可以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看一看我们今天漂亮的三位女士。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点进来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被你刚才那么一说，感觉好像这个“女士”这个词真的是暴露年纪了。 那女孩子吧， 好吧，那 少女。 现在应该怎么说？女生？ 哎，我们 少女 其实平时会自称。某某少女啊，就是这种啊，对， 仙女啊， 对啊，这个对对对，仙女啊，公举啊，这种啊， 我以为是我身边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女生都统一称少女，原来各个年龄段女生都是直呼自己是少女。 九五后了解一下，我们是少女。 那这两位少女分别是谁？跟大家再打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曼媛。 嗯， 大家好，我是林夕。 哎，林夕是唱这个流行歌曲的，这个曼媛呢是唱美声或者是唱歌剧的。刚才林夕在演唱《说散就散》的时候那么投入感情，我就看曼媛在旁边是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你在干嘛？ 我在 没事儿了， 念歌词儿，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用心去听他唱歌。虽然我非常想去投入这个感情，但是我这边歌词有点，我有点紧张。待会儿下面一首歌，因为下面一首歌词非常的快。 怎么办，樊雪？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都很在意。 那我能不能告诉你的事情，就是你不管唱快还是唱慢，反正我们两个是听不太懂的那种。 其实有一个办法，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缓解我们俩的压力，就是让樊雪来唱一下，然后我们俩一听啊，瞬间无压力了。 等一下， 我是同意的呀。 你们是几个意思？我觉得是在 diss 我，是这个意思吗？先让樊雪先给大家抛个砖，还不一定是正儿八经的砖，可能是缺个洞少个眼儿的那种砖。然后 我们樊雪会唱所有杨丞琳的歌。 哎，不行，今天不太合适吧？他们两个， 你们要不要一起合唱一个 杨丞琳 或者 SHE 的歌？你们有没有会唱的？真的，大家一人唱一句的那种。哎，真的可以吗？试一试嘛，一会儿 唱 一小段。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曼媛先首先带来本时段的第一首作品哈，还是音乐剧。 对，猫里面的一首 McCavity。 啊，猫大家可能会熟悉的是那个 Memory 那首非常经典的。 哎， 这首作品呢相对要俏皮很多了。 对， 你的表情啊，包括这个动作，你要在这儿唱还是去那边唱？ 我在这里唱。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带上舞蹈和表演去演，但是我舞蹈就是自己不是很擅长，就算了吧，就不想让大家就看 带上 不太完美的表演， 表情啊、手势啊，是不是？一会儿我们给他一个近镜头，谁让他让我唱歌的？ 表情包，瞬间。 外面的导播老师帮忙点一下 Super Star 哈，稍后就会把这首作品呈现出来。来吧，猫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首，直接来喽。 哇哦， Mr. Cat is called the hide and ball for his master criminal who can defy the law. He's above Mandata, the flying square despair. For when they reach the Sims crime, my mascot she not there. 四果然还没有实现下来。 骄傲点，骄傲点，骄傲点。 Macavity, Macavity, there's no one like Macavity. He's breaking every human law. He breaks the law of gravity. His powers of levitation will make the fear stare. When you reach the scene of crime, Macavity's not there.He's a ginger cat. He's very tall and thin. You know him if you saw him, for his eyes are sunken in. His brow is deeply lined in thought. His head is highly domed. His coat is dusty from neglect. His whiskers uncombed. He sways his head from side to side with movementsLike snake, and when you think he's half asleep, he's always wide awake. 最后坚持到最后，我在中间有一段没有跟上。 对，我就说怎么音乐都没有啊，就继续唱下去。 我一抬头发现大家完全 怎么 听出来？ 我以为就是这样婶的念白呢， 这样婶的。 哪样婶？谁的婶？这个音乐剧《猫》的这个经典唱段哈，《猫》其实在现场看是非常非常震撼的这样一个音乐剧。你刚才这只是一个什么样的猫？ 这是一只非常狡猾，但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一只猫。然后它是一只小公猫，就叫做 Macavity， 这是它的名字。 所以你是很喜欢这只小公猫？ 我不是很喜欢这只小公，就是这一段我觉得是最有表现力。虽然我今天没有表现好，但是应该是最有表现力一段，而且它是一个角色非常丰满、非常丰富的一个人物角色。在这整个猫的音乐剧里面， 你有演过这个音乐剧吗？ 没有机会演过，没有演过。 但是你知道，我听完这段之后，就想到的是，我们都说一个女孩，就是我认为的最好的形容词，说她的声音也好，身材也好，长相也好，各方面也好，就是曼媛给我一直以来的感觉就是很高级，很性感。性感，虽然我没有见过什么别的，但是就是他一直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性感的人。然后刚才唱完 性感这个词还可以，那你说形容一个女人最高级的词是高级？白雪你真高级， 凸显了我这个词汇量的问题，是不是？ 然后你继续说， 性感了。就是其实刚才听他唱完，以及他平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的猫系女友。 怎么样，你觉得樊雪眼中的你是你自己眼中的自己吗？ 哎，你这让人家电话怎么接？ 我该怎么说？我知道樊雪可能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大大咧咧，但是其实看 在说你自己。 对对，我就是他说我看起来可能他的意思就是没有那么活风那么大大咧咧，然后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要是看状态，今天状态特别对，比如说我的发小来了，然后大家就巨嗨，然后大家就非常的放松自己，就话特别多。其实我是一个话特别多的人，你可能现在一时感受不到。 哎，但确实我刚才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心目当中的自己，有时候跟别人眼中自己真的不一样。 是吗？ 你以为你自己在别人眼中是那样婶的人， 对， 结果发现那可能真的是他的婶儿。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哈！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剧《猫》当中的。我们刚才这个曼媛也说了，现在自己很希望能够演一下这个音乐剧。这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星探朋友们哈， 我就要被观众 diss 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哎，真的，如果有机会，你是愿意去演的哈？ 愿意去演。其实我是特别喜欢音乐剧的。 打广告了，大家注意一下，没有公司，也没有什么就是参演过什么东西。对，我们是这叫什么？崭新的新人， 一张白纸是吗？ 我替樊雪问一个问题哈，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同样两份合同，一份合同就是让你去 电台电视台做主持人，一个合作就挖着挖你去做这个音乐剧， 你要注意一下哦，可能就是有什么电视台电台的什么招聘的人事部啊什么也在看 也正在看啊，他不想来啊，算算算 然后音乐剧的人这本来就一般，结果你也不想来，那算了算了，哎呀这个让我再想一想，我得再好好琢磨， 因为马上就大四了嘛，你会有这样的苦恼吗？ 会现在其实还挺焦虑的，会考虑到以后就业的问题，现在属于一个迷茫期。 你迷茫的点在？ 迷茫点在就是迷茫点跟大家一样，就是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对，一是其实现在我是这样，就我还不太知道我更适合什么。二是不知道谁愿意要我，这是最重要的。 要不要纸巾？要不要纸巾？ 可以的，这个时候 要哭， 这个时候是可以有纸巾。再放说散就散，我是真的可以这个哭得出来的。 接下来这首作品怎么讲呢？你说它伤感吧，好像也有点伤感。你说惆怅也有点惆怅，说骄傲吧，也有点骄傲。陈奕迅很经典的《红玫瑰》， 是的， 对，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林夕选择哈。 又要献丑。 哎，今天唱的歌都偏比较伤感，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多愁善感、喜欢听情歌的女孩吗？ 是的，但是可能故事没有那么多，但听， 但是你有酒是吗？有酒又会唱歌， 所以我就属于那种在 KTV 里能冷场的人。 你看，最怕被挖故事。 为什么会冷场？ 对，因为我唱的都是特别悲的，唱完之后大家哦，没有，不能嗨，嗨不起来。 林夕今天带来三首作品，难度系数可以说是在逐渐的递增当中哈。 是的。 哎，你个人觉得这三首当中哪一首最难唱？对于你个人， 这首最难。 红玫瑰哈， 就是男生的声线吗？ 我唱的是女生版 啊，唱女生版， 女生版本的， 张碧晨版本。 好的，张碧晨现场版本的那个，当时也是惊艳了很多人哈。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红玫瑰》送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吧，《红玫瑰》，直接走。 醒过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一只风又落空。 这首歌唱得很好听， 是吧？ 真的 出奇， 高音的部分不要紧张哈，继续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那个慵懒的声线真的很好。走。 红是朱砂痣落樱心口，红是文字雪般平庸。世间悲欢那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口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一只风又落空。哒啦哒，是否说爱都太 首曲，然后呢，其中的普通话版本叫做《红玫瑰》，广东话版本呢叫做《白玫瑰》。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是《红玫瑰》，其实很多人说这个好像不太好了啊，这句话就说男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红玫瑰和一个白玫瑰的存在，希望这红玫瑰和白玫瑰都可以伴在自己身边。你看男人永远都是想的太多，怎么可能，是不是？ 你知道最后都会变成什么？墙上的一抹蚊子血和身上的一颗饭粘子， 最后都会变成刘若英的那首作品，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是的， 所以 啊，不要贪心。 哎，林夕，你是想做红玫瑰还是白玫瑰？ 嗯，我想做唯一的一个玫瑰，不管什么颜色。 那 人家就很会讲。 真的，你从自己角度嘛，你觉得自己是属于红玫瑰的那种，还是白玫瑰的那种？ 我比较偏向红玫瑰。 哦， 我觉得， 嗯， 看嘴唇颜色也是。那，哦，我觉得蔓源应该也是红玫瑰。 我啊， 啊， 我可以是粉色的， 介于红和白之间。 对，介于红和白之间。嗯 嗯。就是更加多元一点。樊雪嘞，樊雪嘞， 樊雪曾经是白玫瑰 啊。 对 啊， 是什么让你发生了改变？本质性的改变， 真的就是这两年，真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更加希望自己更热烈一点，不管是对别人也好还是对自身也好，更希望就是开始承认欲望这个事情啊，这个欲望就是啊，对于现实，对，开始开眼看世界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得。 嗯，以前就沉浸在自己的舞蹈世界当中， 对，更遵从自己的内心了。以前可能就更用一种奉献，哇，这个词用的自己显得好伟大的样子，就是更考虑别人。从今年去年开始承认自己的一些不足也好，或者是优点也好。 提到奉献，要不要走一下那首？哎，你们听过那首歌曲没有？感恩的心。 对不起，我还会跳这个舞。 好吧，那你来救救自己。 大家如果会唱的话，叔叔，我给大家 来。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 大家是不是都会？应该都会吧。 感恩 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你看，大家都会。就我们 这个 年代， 公益节目， 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们都在班级当中表演过。对， 我的妈呀！ 教过。 您收听了和收看的不是青年广播，刚才不知道串台串到哪儿去了。 恐怕是。 好，欢迎回来，这里才是青年广播。很有意思一段啊，接下来还是这个歌剧。 嗯。 对，还是一首音乐剧的歌。 你为啥又叹一口气？ 因为刚刚那个 感恩的心那么欢快，突然，哎，对， 突然一下转变有点大。 下面是哪一首？ 我现在是一个 cabaret 啊， 对，也是音乐剧，音乐剧的名称就叫 cabaret， 里面一首歌，可能我估计这一部音乐剧大家听的和看的人稍微少一点。 为什么？ 对，因为这个音乐剧稍微 冷门一点， 小众，对，冷门一点点。 好， 这样比较好，大家好唱错什么，大家也听不懂。 对， 投机取巧一下。 好，那我们先听听看哈，直接把这首作品带给大家。走。 好。提醒大家，记得找错哦。 Good is sitting alone in your room.Taste the wine, come hear the dance, come blow your heart, start celebrating right this way, your table's sweet. What you permitting, some profit might do, to wipe every smile away. Life is a cabaret, old charm, come to the cabaret. 很有意思一首歌曲，延续我们刚才这个红玫瑰白玫瑰概念的话，这首歌曲明显红玫瑰啊。 对，这首歌曲明显红玫瑰一些， 非常冷艳高傲的那个样子， 非常的热烈。 跟刚刚那个猫其实有种异曲同工之妙， 有一点点。其实我比较偏向喜欢这种风格的， 活泼一点的，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樊雪也是说嘛，从他的眼中看你就是那种性感的， 对，很性感，这个性感，对，这个性感不是光在外表这样，就觉得他声音也好，或者平时的做事风格也好，都给人感觉 有一种魅力在， 很 sexy，是的。 好，唱了两个人分别唱完歌曲了哈，接下来那是 S H E 首要上线了， E 不在家， 彩蛋来了。 在我那个年代呢，你知道 S H E 非常红的时候，现在也非常非常红啊，就是当时大家去 K T V 当中，女生都会一块儿来合唱作品，然后呢，女生还要抢，我要做 Selina，我要做 Hebe，我要做 Ella。你们后来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有，小时候大家总喜欢组各种组合乐队什么的，大家都觉得自己可以当歌星。 那是你们这些唱歌好的人，我就从来不会想这种问题，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想？ 那你从来没有在 K T V 唱过《Super Star》吗？ 唱过，但是没有专门的想过我 是谁。瞎 唱，对、 啊。那你们俩呢？现在 SHE 当中可以空缺一个名额，赶紧抢啊！ 我小时候更喜欢啊，我小时候更喜欢 Selina 一些，就像 啊， 就像 人美歌甜， 对对，甜甜的，就像小时候看《还珠格格》就更喜欢紫薇一些 啊。 现在虽然好像更喜欢小燕子一些，对，小时候就更喜欢那种温柔、 温柔甜美型的、嗯 对。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一代人啊！ 你为什么要说根本？ 《还珠格格》Super Star， 感恩的心，完全没有任何的代沟啊！ 这个经典嘛，它永远都不会消逝。这个年纪，我觉得从来都不要强行的假装跟我们一代人。 哎， 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分水岭。 好吧，那他当 Selina， 你当谁？ 我其实小时候也是偏向更加喜欢 Selina。 啊、哦，要不要打一架？ 来啊， 来 啊， 来啊！ 我们那边有一个擂台场。 但是现在，对。Ella 的风格更、 那就这样了。你现在是， 我现在是， 你现在是黑笔田馥甄哟。 我的天哪，我不配。 来吧， 这话不能说，这话不能，这是话是左华哥说出去的。 就是非常拙劣版本的 SHE， 现场带来 Super Star 老歌大联唱。来来， 这边吗？这边吗？ 我还没有搜到这个。 来。艾拉呢？艾拉呢？ 黑超复古， 黑皮唱成这样，你们让我假装黑皮。 后面的真黑皮唱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 是 这个凡黑皮在哪里？ 啊天哪，我完了，我要给我们节目组了拖后腿了，我觉得饭碗不保。 有没有就突然间的穿越回小时候的那种？ 有哎， 特别有 这段记忆， 真的很小，真的很小，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当时还跟着一起跳过。 包括那个时候在 KTV 当中一些好朋友之间的群魔乱舞、啊、 对对对对，一定会跟上跳。 对，然后唱歌都是彼此的跑调啊，但是那种快乐的时光真的感觉突然间离得好远好远。怎么样，接下来节目当中唱开心吗？嗯， 太嗨了， 再来啊。 尤其是最后樊雪唱那一段超开心，看得超开心。 唱的 下回樊雪来一个独唱， 一定要点我。 不，樊雪一定要坐这边。 我觉得我没有下次了，今天是我最后一期了。 樊雪说我不适合做那个田馥甄，我适合做杨丞琳。哎， 真的吗？杨丞琳好像嗓门更高一些。不要给我再挖这种坑了。 好吧，感谢今天二位做客节目，然后有机会再来玩。 嗯， 下回这个， 谢谢。 哎，下回你们俩可以合作一下。 合作一下， 到底是唱歌剧呢，还是唱流行歌曲呢？ 歌剧跟流行作品也可以结合起来嘛，对不对？ 合作我们可以组个小组合。 可以。 哎，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前面我们听到的是 SHE 的经典作品 Superstar。接下来这首作品也是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的《你曾是少年》， 哎， 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吧，拜拜， 希望我们永远是少年哦，拜拜，祝大家晚安， 拜拜，大家晚安。 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湖边的寂寞说话，只是。